讲到到十三章，唔系话认老资格，摆牌要够灵机，拆牌要有善法。嗱，比如揸住粒粒夫，最大烟夫都要抹。如果摆得无啤花，当然摆个战斗格，就算无头一啤蛇，随时可以格食格格食格。唔信啊，我有铺咁噶啦，无头话一啤蛇，嗱头门揸三轮车、哦，但系我嗰一啤系烟一啤，先杀咗一架炸嘢啦，对家原来系五啤，叻佢拆开摆过两条蛇，但系要。得蛇嚟就冇啤，咁就变咗冇蛇蛇。系刀仔刀摆唔啤啦，咁就赢头赢二我梗借，因为唔啤格随时食晒葱头，同时食晒粒啤花，就算粒啤夫都通通企歪，我赢。绝唔系靠好运啊！呢嗱确非胡言乱咁车，隔食隔原来真嘅，嗱原来美家都冇头，而道德倾一啊啤啫，哈！未到即呼老当个茄喱啡，耍得嘅真好嘢啦！喂喂喂，朋友，讲到赌钱最容易出术系乜嘢呢？十三张，所以赌钱一定要眉精眼奇。有朝一日遇到老千，千祈唔好执人哋手照啊！借头借路就掹，喂喂好，赌提防遇老千啊！因为老千手法系最邪，佢有班头人系恶耶。怕你马精亦会任人骑，佢哋专将猫尾斜，嗱行行能用眼一射，你知佢明明系靠呃人，唔能话佢出千，未有执到他的手招冇得呢，你要明白人哋靠揾食咯。睇到世色唔同就快扯啦，免做肥羊明赖嘢。Yeah。